数据安全问题不应该成为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工具。汪文斌强调，美方至今未能够拿出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强行掠夺别国企业，美方应当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是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投是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在天气方面，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和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8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1,64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4，升3.4；阿里巴巴81.5，升1蚊；美团130.4，升4.1；百度集团142.2，升17.1；盈富基金19.74，升3.1；友邦保险78.95，升2.55；李宁57.7，跌6.35；恒生中国企业67蚊，升0.6；商汤2.73，升2.6；京东集团154.6，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29，瑞士法郎8.489，澳元5.263，加元5.731，新西兰元4.9，欧元8.364，每百日元对港元5.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7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33点，升323点。港金报18,0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99美元，卖出1,93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龙虎路近住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而家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而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龙盘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而家去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和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3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男仔同女仔倾偈，佢就问个女仔：啊，你拒绝过几多个同你表白嘅男仔啊？个女仔咧就话17个咯，咁多嘅，咁多都唔啱啊！有咩原因啊？个女仔就话啦，因为佢哋同你唔同咯。于是个男仔就话：其实我一直都中意你嘅。个女仔就话啦：而家一样嘅，真系惨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再见多难哦， 来自东京三人组合的涉谷系乐队《生活的设计》，最近推出了一首全新的作品，叫做《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歌词入面提到，住在远方的朋友目前不能够见面，不知道大家最近情况如何呢？曲风清新悦耳，歌词显得非常突出，慰问好友至亲生活如何、工作如何、恋爱情况又如何。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乐队出入《生活的设计》，最近你过得怎么样？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生活的设计》，最近你过得怎么样？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3月17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系啦，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咧6点钟将会有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咚咚咚咚咚。 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咧就系杨紫琼啊， 冇错，咁啊，亦都恭喜佢啦！啱啱喺今年嘅呢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当中，系得到呢一个嘅最佳女主角嘅奖项嘅。 影后新鲜出炉， 冇错。咁啊，所以就叫做借花敬佛啦。我哋今日可以即系点歌俾佢啦，同佢讲下即系一啲心声啦咁样。如果大家有啲咩嘢想同佢讲，或者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咧，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六点钟就会听到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噶啦。 系，转头就会摆喺 po 上网，大家可以。留言啦， 冇错冇错。咁啊，今日咧，我想讲嘅嘢就系咧，呢个礼拜实在系过得好快好快。我谂翻起，哇，原来我上个礼拜呢个时候已经差不多飞翻香港，我已经系差不多食紧喺个旅途最后一餐啫，我最珍惜嘅一餐拉面咁。 我见到你一到步定咩，好似已经系咪食拉面啦？ 因为我成个 trip 咧都系有好大嘅目的，系为咗去食拉面嘅。 系，我想知道你系几时开始中意食拉面？我唔记得，因为成日都讲啦。但系你系几时开始中意食，然后去 找？等我谂翻先。其实好得意嘅，我真真正正开始食拉面咧，系我第一次去完日本，食完之后翻嚟香港揾下一啲有冇一啲好食嘅拉面，咁然后食下揾下揾下咧，就真系开始中意咗食拉面呢一样嘢啦，咁样，咁于是乎就成日念念不忘啦。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好食嘅，讲真嘅，呢个真系香港好劲嘅，即系有好多嘢都系非常之整得好好嘅。咁但系即系又即系你知即系。人是会身痕的嘛，你在香港吃得多啲口味差不多，吃到咁上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又好像同当地的有少少多多少少不同啊，或者当地可能选择多的时候啲口味又多多少少会有啲变化咁样。咁所以今次有一个好大嘅动机过去呢，其实就係食拉面嘅。咁啊，其实事前已经 plan 咗好多间嘅一啲想去嘅地方。咁啊，通常呢就住我会去嘅区份呢，咁可能一啲热门区域，我就每个区域我会 mark 低几间当地比较出名嘅。咁我就冇话一定要去嘅，总之我嗰日去到嗰一头咯，然后顺便经过嘅时候觉得咦，这个时间啱，不如过去睇下有冇位啦，如果有啊食啦咁样。咁结果都食到几间自己本身係 mark 低咗嘅一啲目标啦咁样。但係其实都唔简单，因为每一间基本上都差唔多排咗冇一个钟都九个字嘅。但係我仲要係揀嗰啲唔係食饭时间去㗎啦。 都咁啦。 即係我係揀嗰啲可能係五点几钟啊。日本嘅五点几钟去，咁啊，其实可能喺嗰边都系啲日本人都未收工噶嘛，其实，咁仲要闲日啦吓，因为朝早咧，啲人话朝早排系着数啲，但系实在太早啦， 未起身啊嘛， 未起身真系未起身，因为可能啲铺头讲紧可能十一点开门，但系可能九点零十点要去到排，咁我真系冇乜呢一个恒心啦，同埋即系都要行下其他地方啦。咁於是乎就通常揀喺黃昏之前嘅時間去排。咁你會發現真係好多遊客嘅。咁、但係因為事關咧， 出名啊嘛嗰啲 係啊，同埋因為以前咧後生啲嘅時候咧，會覺得唉排成粒鐘好嘥時間，好唔抵。即係因為你去到你一定係想玩到最盡噶嘛。咁啊，於是乎就以前唔會咁樣排法啦，覺得嘥咗成粒鐘。咁但係而家人開始。真系老啊！你去到玩到咁上下，真系觉得唉攰啦，唔好真系走啦。其实排一粒钟都冇乜嘢，即系当俾自己休息 下。因为本身已经排唔到那个活动行程咁密啦。 系啦系啦，即系啲嘢已经松散啲嘅时候，咁不如俾个机会自己唞，即系企定定唞下休息下，都唔使周围行嚟行去啦。咁于是乎排咗几间嘅，咁但系。又好有趣地嗰、那個過程真係過得好快啦，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始終喺外地你買完啲嘢啊，或者睇完啲嘢，可能同我老婆企喺隔離一路等一路可以好多討論嘅時候，就覺得啲時間過得快啲啦。咁啊，同埋好得意就係你會偷聽一下附近啲人到底係邊度嚟嘅咧，即係聽佢講嘅語言係本地人啦、遊客啊、係韓國人啦、泰國人都好多嘅，因為咁跟住就會喺度研究啊，其實原來。原来嗰个国家啲人都好中意食拉面噶、哦，咁样即系例如我都估唔到，原来泰国人系几中意食拉面。 哦， 我其中一个见到几多朋友仔去排都系泰国人嚟嘅咁样样。咁、但系排得耐嘅时候，入到去嘅时候，你个期望值自然会好大啦。咁到真系坐低嗰一刻咧， 去食呢，我就食咗其中兩間，我會選擇攞嚟講下，就是、一間就係食雞白湯嘅。 哦， 雞白湯 你都食嘅喎， 我好中意食，因為同埋我都大波城食過一間香港都頗為出名嘅雞白湯拉麵啦咁樣。咁但係我喺日本食嗰個又完全係另一樣嘢嚟嘅，因為咧喺香港我同你食過一間咧，即係喺中環嗰一間雞白湯咧，佢就係打泡打到好 creamy 噶嘛，好滑噶嘛。咁但係日本我今次食嗰一間咧，就係、是、一啲真係好濃嘅雞湯咁樣樣嘅，即係好似其實好中式嘅雞湯嗰一種嘅味道，好你一合入口你就 feel 到濃濃嘅雞湯味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同時間佢可能因為加咗啲白松露油啊、黑松露油做調味嘅時候，又會覺得哇！成件事又好唔同，同埋嗰件佢嗰件雞胸肉咧，真係好嫩嘅，即係佢烚得好嫩，就啱啱好咁樣，所以成件事擺入口又覺得哇，又好正喎！即係你呢樣嘢，你又知道喺香港翻到嚟，你唔係做唔到，不過冇人咁樣做，即係喺香港嘅拉麵鋪冇人咁樣做，咁我就每一啖都。 好珍惜 啦，真係好珍惜啦， 含住泪咁样食 啊！跟住然后，但系因为咧好得意嘅，因为我其实唔敢食太多嘅原因，因为其实我中意食啫，但系我都要顾下我隔篱嗰个人嘅感受噶嘛。 中意食拉面嘅，因为我发现以为拉面呢啲即系汤面啦，又未必人人中意食噶嘛。 系啦，正正我隔篱嗰个就唔系特别好嘅，好老实讲，即系或者佢会拣味道嘅。 系 咁，我开始喺呢个 trip 之后咧就。開始發現到原來佢唔係唔中意食，不過佢都係揀味道食嘅人嚟嘅。於是乎，我同佢去咗另一間咧，就係食啲清淡啲嘅，我哋所謂叫做淡麗系嘅一啲拉麵啦。 淡麗 係啦，咁啊，即係嗰個口味冇咁重嘅，即係例如頭先雞白湯嗰啲，你諗都諗到，即係其實幾重味噶嘛，都會鹹噶嘛咁樣。咁但係同佢食另外一間咧，就係食呢個醬油湯同埋鴨湯煲出嚟嘅一個湯底。佢用清水同醬油同埋鴨呢三個原材料就會整起個湯底，好清嘅。你係清到咧，即係好似啲昆布湯咁樣咧，你會望到個底同埋嗰啲面係望得好清晰啦。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呢一個咧，我又唔係覺得唔好食嘅，因為呢間都好出名，佢唔係唔好食，不過 冇乜味。 佢唔係我最鍾意嘅口味，但係我會知道佢係好食嘅，其實咁樣。咁但係呢調返轉今次就好神奇啦。我食完之後我就思考咗一陣啦，咁我隔離嗰個問我覺得點啦，我話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我覺得試一次就夠啦。 即係好食即係口味唔啱咁解。 係啦係啦，只不過唔係我鍾意食嘅嘢咁樣。跟住佢就出奇地調返轉，唔係喎。我覺得好好食喎，如果俾我揀嘅話，我會再翻嚟食喎。我唔會陪你再食之前嗰間喎。 其實個道理就等於你食雞白湯，你會覺得好食到，我會想有機會再翻嚟可以食第二碗。 係 一樣。 係啦，咁我就知啊，其實都係嘅。可能本身即係女仔中意食啲口味都淡啲啦，即係唔係好似我咁樣中意 重口味 啊嘛，好重口味咁樣。咁佢中意淡啲嘅時候，佢話哇，佢即係佢形容得好勁嘅，即係我又覺得冇佢咁誇張嘅形容得，佢形容到哇。嗰啲鴨味咧煲落個湯，我第一次試到嗰陣油好正啊！咁樣即係佢講得好複雜啦。我其實都唔好記得佢講咗啲咩嘅，但係佢講得好似好勁咁樣。 突然間咁有研究啦， 佢突然間話：，誒點解你變咗個專家嘅咁？咁我就發現我一路都誤會咗佢。我一路以為佢係唔中意食呢樣嘢，只不過我係一路揀錯咗。口味俾佢啫，系嗰个之前嘅沟通失效，原来就系都系在于我唔够了解佢嘅咁样样。 你问题 系啦，咁于是乎我而家就知道哦，原来系咁嘅，咁我都揾到方法叫做到佢陪我入咗呢个坑之后，咁将来要再食咧，终于都唔使拗教，因为之前咧要出约朋友去食拉面咧，要避开佢系好难嘅，即系要拣日佢真系唔得闲有嘢做嘅时候，我先可以乘机约啲识中意食拉面嘅朋友出去食。咁而家就知道唔识得揾方法啦，咁样样咯。 系啊，因为同我嗰个 exactly 嘅情况一样，即系净系计拉面为例啦。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好中意食拉面，个原因系我本身好中意食汤面，跟住又好中意食公仔面啦。 系， 但系屋企人系唔会俾你食噶嘛， 因为唔健康嘛，公仔面。 咁但系后屘俾我发现到，原来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做拉面， 系健康嘅。 佢个 feel 咧系同公仔面差唔多嘅，喺我嘅角度。 系， 同埋佢有啲面质，同埋我以前食嗰啲系嗰啲 硬身啲系嘛，冇咁腍。 佢嗰啲拉面系嗰啲大快活拉面嚟噶。我以前屋企楼下有一个 food court 咁样，佢就会有呢啲拉面， 即系快餐啲感觉。 系啦，快餐嘅拉面，即系大家会食到嘅，咁屋企人话 可以食、啊，即系我可以攞到绿灯食公仔面、啊， 好、okay 啊、就好开心。 我就爱上就中意食个原因系好无聊啊，但系呢个系真嘅。咁跟住之后，我就开始中意食啦。咁都系嗰句汤面不嬲中意啦。咁但系我另一半咧，佢初头都唔中意食拉面嘅、嗯、原因，应该同你嗰样。 太味 好浓啦，或者诶，我食完好口渴啦。 因为佢哋要饮好多水嘅，我发现佢哋每次食完之后都要饮好多水冲翻走阵味嘅。 系啊，咁就系、是、咁，我就觉得，唉，死啦！有时你两个人一齐咧，你冇咗呢个乐趣嘅，即系你中意食嗰样嘢，对方唔中意食咧，你同佢一齐去出去食饭，你就冇得拣啦，或者要就啦咁样。但系自从去过日本之后，食过当地，咁因为你焗住食噶嘛，你喺嗰边。拉面系佢哋嘅嘢食， 你 一定有 机会食 到噶啦，或者你一到步，你夜晚去到，你是但揾啊拉面系最方便噶。咁食过之后咧，佢就觉得 OK 啦。同你嗰个情况一样，你系要揾到其实啱嘅口味。佢未必唔系中意食拉面，佢系唔中意嗰啲好浓嗰啲嘢，你要知道啫。 系啊，所以嚟紧我就开始，我冇计啦。咁既然佢转唔到口味，就唯有我转口味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佢食嗰只口味唔系唔好食嘅，都好好食嘅。不过我之前少尝试咁解咯。 我仲记得有一次系真系心底里边开心出嚟，翻咗嚟香港一段时间。咁你当有时夜晚食饭，哦，今晚食咩好啊？唔知食咩，跟住佢话不如食拉面咯。咁跟住哇！你那个开心的程度是你说吃拉面好啊， 可以中了奖咁啊，系嘛？ 系啊，因为你当系有啲控制欲喺度啦，你令到一个人改变到佢 系劲嘅， 系啊，即系同埋依人唔系第一样嘅，譬如太阳蛋咁啊，又系啦，你一般人好少食。中意食太陽蛋覺得好生咁，但我又好中意嗰個蛋漿嗰種感覺。咁跟住嗰陣時佢覺得好好奇，跟住佢試過之後咧，佢就跟咗我啦。然後佢又會食太陽蛋，我覺得啊好開心啦咁樣。咁嘅另一樣咧就係、是、食生蠔啦。咁又係一般人可能會覺得生蠔啊好腥啊，個人唔中意。但有一次同佢好似係去美國 嚇， 咁係又係嗰啲。抱住遊客心態試下 當地嘅 係啦，咁佢有一個唔知market 係賣海鮮好出名咁樣，跟住佢就試過，試完之後佢就覺得 OK。咁其實個結論就係有時啲嘢食咧，你個 quality 你試啱嘅話咧，其實佢中意食，因為有啲 friend 都係㗎，本身唔中意食魚生嘅，但係食嗰啲好貴嗰啲咧，幾百蚊嗰啲魚生之後，佢就會食喎、 OK。 所以個問題可能唔係關魚生依樣嘢事啊，係好唔好食啊嘛。跟住生蠔直情係佢翻到嚟香港之後，佢久唔久就。同啲 friend 就去食生蠔，即係仲食得多過 我。咁我介紹一樣嘢俾你聽啦，有樣嘢叫生蠔拉麵啦，香港都有噶。下次帶你去食，你就可以帶佢食。咁啊，一次過滿足曬兩個願望咯。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一齊嘅時候夾嘢食，我覺得都難噶。 嗯， 係啊，但係如果大家有 share 到共同喜好嘅話咧，係 好緊要噶， 都好多樂趣啊！你食飯。成日觉得闹交嘅有时就系讲食乜嘢，你解决到呢样嘢咧，幸福好多，我觉得系。 所以今次呢个 trip 最后一餐，我觉得系圆满结束咗嘅，咁都令到叫做开开心心咁样翻嚟啦，叫做冇带住任何遗憾，因为起码大家都食完最尾嗰餐都觉得都满足翻到嚟，咁我觉得 就得啦。佢嗰次又喺段片都讲过咧，即系佢要 keep fit 啊 ，keep 身咧，啲嘢食控制，所以有段时间都要同另一半磨合啊，究竟啊？平日出去食饭要食啲咩呢？佢系Tyson Yoshi 啊。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re lik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Gonna stay optimistic.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我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Step back on your feet, gonna stay optimistic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After all these r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ll lie, babe. 听过泰森优雪排头作品 Optimist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将会在今个月27日生效。降准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6%。分析预期今次降准可以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人民币。人行对上一次降准是去年12月5日，当时亦都是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旅发局表示，随着香港全面复常，旅游业将会逐步有序复苏，估计今年全年访港旅客有大约2580万人次，约为2017至2019年平均每年旅客数字的46%。预料下半年的增长比较快，年底可以回复至疫情前的60%。旅发局说，2023-24年度将会集中四方方面工作，包括陆续推出短片宣传香港，在不同媒体的平台播放，推动旅游业复苏。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说，去年已经邀请包括杨紫琼在内的著名影星协助宣传，对方反应正面。另外亦都会加强推动会议、展览和奖励旅游活动，争取高端旅客。大湾区方面，旅发局将会推动一程多站旅游，向内地宣传在香港举办会展活动的独特优势，协助内地会议走出去。消防处表示，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昨晚深夜发生电压骤降，期间接获100多宗混烈和66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警方亦都接报飞鹅山山边有闪光，屋内电力出现异常。中电话事故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公司派员巡查飞鹅山一带的电塔和架空电缆，至今未发现相关电塔的结构有明显可见的损坏，就事件引起用户不便致歉。巡查仍然在继续，若果有进一步资料将会尽快对外发布。一艘巴拿马籍货轮近日在南海遇险，中国派出救助船救起船上21个船员。交通运输部表示，涉事货轮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西南因为主引擎故障无法修复而飘航。南沙海上搜救中心调派在永暑礁的大型海洋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前往执行救助任务，经过4个多钟成功接拖遇险货船，并且经历9日海上拖带、克服风大、浪高、水深等不利条件，成功将货船拖到去珠江口安全海域，拖带航程近1100海里。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东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系去到柯士甸道近戏曲中心。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慢線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的，龍尾是去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而在九龍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近富豪東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去到漁港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比较长，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屯门方向深井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丁九。青山公路南地段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慢车龙尾去到南地变电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3-24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740元，申请资格亦都理顺了，令不同资历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受惠。想了解详情，你可以输入关键词NMTSS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跨越当代、现代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好羡慕西班牙人的五常文化咁普及，食完晏眠一眠，心情愉快啲，工作效率都提高啲啊！ 日日为咗揾食咁奔波，夜晚系咪想用 me time 咧？上下网，打下机，煲下剧。你是不是有睡眠拖延症呢？ 南韩就有成10万人依赖安眠药去入睡的，当地的睡眠产业还相当泡沫的。 怎样可以改善睡眠质素？一起请教一下专业的睡眠导师。 地球是圆的， 明天下午5:30， 港台电视31。 各位听众，2023年天下十大武功创造金奖候选名单包括有 九龙不死神功、 射博三隻手、 阿姨不想努力神拳、 神鞭帮紧你绑实你。 好了，得奖结果是 想知道武侠小说的绝世武功怎样创造出来，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的闲话武林了。 咦，你这招不是上年得奖的拖得几耐得几耐？ 我一流都是得这一招的。 你对于颜色有冇选择困难症噶？ 女士们其实好多琳琅满目，超多唔同颜色，尤其是唇膏啊、胭脂啊、眼影啊。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颜色，又唔系好适合咧，我会建议小范围啲喺你身上，即系总之唔好咁贴块面啊。咁其实就已经解决咗好大部分嘅问题。 究竟有咩颜色适合自己？有啲咩颜色千祈唔好拣呢？咁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胡安米诺就是一位很出名的画家和雕塑家，亦都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他一生人入面呢，他都是想挑战传统绘画。他本身呢是有很深厚的造诣的。 是。 但是为什么好像画出来的东西好像很小朋友啊，很简单啊。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阿神做咩啫？好大件事咩？ 的而且确唔系好大件事嘅。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就算有好多嘢发生咗，唔系好大件事都好。但系你喺内心总会责备自己，总会觉得自己系咪可以做好啲咧？ 想讲知错了，然而还重要吗？摆太姿态了，然而还未得到一眼。弥补为时极晚，怎可再叹？当日挨尽系落，仍在旁是你吗？我为何任由负能量转让给你承担？往往挑剔当习惯，累你热暖的心早变冷。如果会说不紧要而没发火，你会否释怀？重恨我，恨我，让你情绪折磨，难怪你想躲。过去若变改，或现在未必分开。我怪我责备太多，句句说教如何相爱，最绝望在如我肯改，你亦不再。若果懂得爱，那会满脑是你应该。对错若太执着。来你会伤害，还不会动我醒觉，你已避开。如果会说怎么了而没驳咗，你会否坦然如常？在你喊救折磨，才我陪到 有啲嘢即使唔係好嚴重，唔係好大件事，但你都會禁不住自己一個諗，點解會搞成咁嘅咧？ 不怕寂寞， 但係有 Winka 陳永嘉， 手機走過， 一手造成。 喜歡孤獨，別怕人來找我。 我諗世間上最孤獨嘅， 飄單人去北非看落 就係、是、一個人串牛角尖， 報名上店奔波， 自己一個人自責。 假慣要自助，未叫手足協助，越來越無耐性，共誰或誰扮隱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独个报名上店奔波，就算绑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求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成热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独个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卡壁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摸，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却远旅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带嚟有 Gary T 国际孤独等级，就好似苏格拉底所讲，未经审视嘅生活是一个不值得过的生活。所以有时我哋会唔多唔少咁样放大咗一啲自己犯下嘅错误。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便合理，连习惯也太自利，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 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在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成全大家，越离别你世界会变更阔吗？如看不开的说不通的，在道上越来越多，陪着你探索，我却找不到。 所以在反复的审视、反复的反省之后，我们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重新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主持严明熙大开眼界。就好似虛無主義所講咁樣，呢個世界其實一切都可以係被視為冇意義嘅。不過正正就係因為呢一種嘅冇意義，我哋先能夠喺自己人生當中作出自己嘅意義出嚟。 明天開始要係咁意，大家都不過是蚊子，面對世界扮傻痴痴。情爱的嘢求其餐胆子，梦想缩翻细碎便宜，什么都睇淡仲好啲，明知芝麻唔识张白纸，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是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松压到似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苦到灰烬当闲事。 好似歌词所讲，咩都睇轻啲，睇淡啲。你个人可能会开心啲，你嘅世界可能会唔同啲，甚至乎系会广阔啲。 已负罪，无从找来等待衣裳，潜入了新世代。 今日起至下星期二訪問中美洲國家巴拿馬和洪都拉斯，其中目前承認台灣的洪都拉斯日前宣布計劃改為與中國建交。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說，總統美洲事務特別顧問多德在巴拿馬期間會與政府官員和金融界領袖見面，並且出席美洲開發銀行年度會議，在洪都拉斯亦都會與當地官員和私人企業代表會晤。此行推進美國致力在西半球促進包容性經濟增長、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承諾。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日前表示，已經指示外長促成與中國正式建交，中方歡迎洪都拉斯的表態，指出與中國建交是歷史發展的大勢和時代政治潮流的正確選擇。 在天气方面，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近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而家沿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兆安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仲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御港湾。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东隧入口，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车龙排到去港岛东体育馆对开。而另一方面，沿住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过九龙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道去告士打道车多繁忙，龙尾在养和医院对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是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山。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 我由细细个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街市。点解我咁中意香港嘅街市呢？就是因为咧，周围嘅人都会赞你系靓仔靓女，所以系十分之开心嘅。但系我最中意当然系香港人嘅人情味同埋好温暖嘅笑容啦。你想同我一齐开心大笑？ 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哥、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国剧830， 陈坤、甄子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佢哋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嘅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是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来来啊！星期五啊，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喂， 今个星期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啱啱攞咗呢一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嘅杨紫琼啦。 恭喜晒！ 我真系其实由细睇到大，好老实讲，呢个真系由细睇到睇到大。 我都有。 咁啊，到底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啦，对于大家嚟讲，会唔会即系同杨紫琼想讲嘅话，想送俾佢嘅歌，其实原来都有好大嘅落差咧，咁样样。因為對我嚟講咧，最新印象咧，即係除咗啱啱攞獎嗰套咧，對上一次已經係講緊呢個漫威嗰套啊，即係呢個超級英雄、 銀河守護隊第二， 唔係，係你遠過我喎。呢一个嘅十环嗰一套啊， 上戏 啊，冇错， 上戏有冇睇？ 嗰个咧，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哇，其实都拍得几好睇，即系一啲可以将一啲咁样嘅港式嘅打斗啦，或者即系中式嘅功夫片咁样融入去一啲超级英雄电影入边，我觉得哇，有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嘅， 又好熟悉噶嘛，即系细个成日睇啊嘛，可能 系冇错。咁但系今次即系呢一套得奖。讲呢一套嘅作品啦，《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咁啊 多重宇宙 系多挽救多重宇宙系啦，咁就系再唔同啲嘅嘢啦。好多人都会重视佢嘅动作场面，但系其实实际上都真系几花多缭乱嘅。不过我都系最近先睇啫。 我觉得佢嗰个劲嘅位，我觉得我会用有趣嚟形容呢套戏嘅，即系嗰啲动作嘅场面系一个元素，但系佢再深入去睇里面佢个处理咧，我觉得系几天马行空嘅， 同埋我想问你一样嘢，你有冇睇过《Turn Down for What》嘅 MV 啊？ 有啊， 你知唔知拍呢一套戲嘅導演正正就係當年拍《Turn Down For》 你一咁樣講完之後就明白， 所以係咪即刻覺得嗰種風格其實幾相近？ 個味道似嘅， 係啊，有少少無厘頭啦。《 Turn Down For》係好都有冇十年前咧？總之一首電子音樂EDM trap 嘅一個 MV 咧，係好你可以形容佢為騎呢。可能同啲歌詞感覺好似冇乜關係，但係佢又有一個好有趣嘅故事線咯。 係，所以大家 有啲溝片嘅味道。 睇完呢一套電影嘅話，又可以睇下呢個《Turn Down For What》嘅 MV，都會揾到啲唔同啲嘅嘢嘅。 咁啊，我就首先聽下你寫咗啲咩俾啊楊紫瓊小姐。 親愛嘅楊紫瓊。你好啊。首先恭喜你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项。我要坦白一样嘢嘅，《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呢一套电影，我系喺奥斯卡颁奖礼举行之前一个礼拜挂一程飞机上面睇嘅。一路都未睇嘅原因系疫情期间啊嘛，的而且确少咗入戏院。所以在心入面我对这套电影一直都是抱有期待。一直去到在飞机上面很专心地完成这套电影之后，我更加肯定自己很后悔当初没入戏院用大荧幕看一次。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这套东西讲的东西很艰涩，但撇除演员复杂的演出，电影原本想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过正正因为导演的运镜和剪接处理，加上演员恰到好处的演出，成就了这一部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娱乐大片的艺术电影。很多人恭喜你是基于首位得到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员这个名衔，不过对我来讲，演员就是演员，只有演得好和演得不好之分。虽然我亦都明白历史上荷里活因为海斯法典的政策关系，亚裔演员一直都得不到重视。就好像上流寄生族的导演奉俊昊所讲，奥斯卡一向都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而是一个非常在地化的奖项。不过既然行得上这个擂台，演员就只能够用演员的本质去对决。所以我要再讲一次，恭喜你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项。我亦都好想藉住呢一个机会送上 Joyce 郑欣宜嘅 Believe Us 俾你，就好似你得奖嘅时候话 ，Never give up, dreams do come true。不论余秀莲定系黄秀莲都咁中意嘅《奔神上》。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晓水播种，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终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 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我非所想强大，都很怯慌，更惊挫败。无奈我并没另一种抉择，剩低坚守，所信从未摇摆。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还未到达连绵落土，而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 I choose to believe。 啱啊， choose to believe 啊，有郑欣宜的 believe us， choose to believe， 最后终于被他成功了啦，攞咗呢个奖啦， 好啊，踢得 系嘛，度咗成晚就 好嘢 ，OK 啦， 辛苦你啊！大家可以继续上去留言啦，系啊，点啲咩歌，有咩想讲啦，听下我、又写啲咩咯。 亲爱嘅杨紫琼，你好啊！恭喜你攞咗奥斯卡影后啊！我都有睇到你得奖嘅嗰一套奇异女侠挽救多重宇宙嘅，的确系一套好有趣嘅电影嚟嘅。不过我识你咧就唔系因为呢一套戏，而系我细个嘅时候已经有噶啦，例如系警察故事啊、007啊、卧虎藏龙啊、盗墓迷城等等，我都有睇过。嗰阵我仲系读紧小学，其实对电影嘅概念咧好纯粹噶咋。就是觉得香港的电影不是香港人做咯，荷里活那些外国电影不是外国人做咯，就是这么简单的。直至去到皮亚士布士南那套007明日帝国呢，在个荧幕那里见到你有份做、作为小朋友的我当然是很惊讶啦。心里面就想啦，哇，这个人这么犀利的，可以在荷里活的戏度见到一个懂讲广东话的人拍、哦。我想作为小观众的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有不少演员都应该有受到你的影响和启发。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做观众，而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反而就是想做芭蕾舞的演员，15岁就去了皇家舞蹈学院那里学芭蕾舞了，不过后来因为受伤就没办法了。但是又找到这个演员这条路，80年代还开始成为香港电影里面的头号动作女演员，之后一路拍不同的戏啊，数下数下都已经40年了。我想这个奖绝对是肯定了你一路以来的努力。这个星期呢，影业那里都有不同的消息，譬如你拿奖啦，同时也都有一些人隐退啊，又有新人准备出道。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拿奖，不过我觉得你的得奖感言呢那句讲得很啱的，就是说女士们千祈不要被任何人告诉你你的黄金时期已经过了，永远不要放弃。我想一些可能你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想做的梦想，有朝一日都有机会实现到做到一些成绩，甚至成为香港第一人添。 会继续支持不同类型香港女演员的波成长。 New Classic 啊， 系啦，咁啊，好快睇睇啲点唱咧，有啲听众已经话啦，即系inbox 我哋话咧，呢排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第一人啦，即系有呢个阿瑞嘅第一人诶杨紫琼啦，又有嗰啲香港第一人啊，各方面嘅第一人都好多嘅，咁啊，希望嚟紧陆陆续续有更多嘅第一人出现，咁啊，所以咧，即系杨紫琼就绝对系一个典范，一个我哋心目中嘅 Dream Girls 啊，所以要送呢一首作品俾大家。 Can I be your dream girl？醒吗？太野火不廉价，我富贵已海渣，老望准他造化，身处极限之危，一瞬要攞问题，我会控制高低，这个体很自制。一不要野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然地，走快做顽石吗？Hey, it's yours, truly Dorothy. Won't promise to be sorrow free. I'm busy on that plan being sick. 事，其实只会放在心中的变事。 蝙蝠不守地，我蝙蝠一走地过。 Hit me up if a girl like me, hit me up if a girl likes me。 佢名字 Dorothy 啊，刘君东呢首歌都系讲，希望即系自己为自己话事，自己自主。有呢首作品叫做 Dream Girl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将会在今个月27日生效。降准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6%。分析预期今次降准可以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人民币。人行对上一次降准是去年12月5日，当时亦都是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国务院港澳办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办作为中央办事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可以形容为港澳办升格，部分问题将更容易、顺利得到解决或者支持。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由中央直接处理港澳事务，可以因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加快决策和执行力，不影响本港高度自治。警方今个月初至今破获579宗网上购物骗案案件，拉了65个人，涉案金额760万。警方话，调查之后发现有犯罪团伙开设超过50个社交媒体专页，售卖不同平价的流行物品，而受害者透过转数快俾钱之后，就无法再同骗徒联络。警方发现有关集团使用一个虚拟私人网络作掩饰，去操控和这些骗案有关的快旅户口。警方又说，由于旅行气氛炽热，骗徒会在不同社交专页、推销平台和虚拟货品平台假扮卖家，出售演唱会飞和旅游套票等。有些骗徒亦都会扮成买家，利用空头支票去利诱受害人交出货品。警方呼吁市民可以使用防骗伺服 App， 透过程式即时查询不同网站的诈骗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圣约翰主教座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而家去到花园台。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东隧入口方向，近住大厦古城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云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同埋一带咧都车多少少噶。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都是清了场，龙尾而家排到去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尤丽村。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Drum and Bass 本身即係之前我哋喺音樂桑拿都有講過嘅，嚟自英倫啦。喺英國嗰邊嘅發展亦都非常之一段時間，玩咗好耐啦。而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嘅，其中一種咧就而家聽緊呢種比較超少少啦，會聽到未必係咁重嘅、咁 aggressive 嘅，叫做 liquid funk。之前听过两首咧，个风格都系 liquid funk 嘅，包括有嚟自比利时 producer Alex Paris 嘅 Not Alone 啦，以及听紧呢一首作品叫做 Underwater。今个星期就会揀嚟呢个 Drum and Bass 作为一个 Max 呢，系关之前去睇 Clock and Slam 嘅。因为嗰次睇咗其中一位 DJ 叫 DJ Serum 啦，玩嘅一个 set。然之后就觉得哇，好似好耐冇感受呢一种嘅 energy。 听了两首drum and bass 的分子 Liquid Funk 的类型之后呢，这一首呢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Femme Fatale， 在法文亦都即是解靓女咁解啦。而做的这位 producer 呢其实就是在英国那边的香港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 Jiro Field， 这位 producer 的名字。咁啊 ，Jiro Field 喺英國嗰邊咧，亦都見到佢有唔同嘅演出啦，亦都得到唔同一啲，譬如 Beatport 等等嘅 media 嘅支持啦，去介紹佢嘅作品。而佢亦都喺2月份推出咗呢一張嘅 EP 叫 Stimulus， 呢一首咧就係當中嘅 Femme Fatale。其实光谱都好阔嘅，由头先听到 Liquid Funk 嘅嗰一种比较真系舒服一啲啦，佢就啱啱呢一首你会感觉到比较暗黑一啲。接落嚟呢一首嚟自 DJ Serum 啊，就系正正喺 Cooking Fit 睇到佢嘅现场 DJ set 有佢嘅作品。住在英国伦敦那边，有人形容他的 drum and bass 是属于 dark 的 drum and bass 来的。一直都有在欧洲啊等等不同的地方做演出，也都推出过不少作品。听着这首呢有 Serum 的 Shredder。今日睇佢嘅 live DJ set， 我覺得最深感受就係、是、雖然 drum and bass 可能嗰啲 percussion 感覺上啊好似每一首差不多，但最犀利就係佢每一首歌所轉換長調嘅 bass 都唔同咧，令到不斷有好多變化。 呢位音乐制作人嘅名叫 Bass Ripper， 嚟自比利时嘅。又系今年一月份推出嘅作品，今日叫做 Milky Way。上年如果讲到 Bass Music 世界 Ray Volpi 嘅呢首 Laser Beam 可以话系称霸咗，之后出咗个 Remix Album， 有好多人都做过啦，包括呢一首，一嚟自 Blank 做嘅 Eon Remix 一首 Drum and Bass 风格嘅 Laser Beam。Laser Beam 嚟自 Blake 嘅 Eon Remix。一开始由先 chill 啲嘅 Lucid Funk 啦。去到 Mount Energy 越嚟越重，去到而家就再 aggressive 啲，再重型啲。 最近呢首我更加好喜欢，佢融合咗好多 band sound 里边。听呢首嚟自 Metric 嘅叫 Immortal。 I'm not gonna die like that today. No, I'm not gonna die like that today. 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